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2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三分妙相品第28-2。儿时善现复白佛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知一切法无相无德，亦无所作，云何能圆满六波罗蜜多？云何能圆满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云何能圆满真如乃至不思议界？云何能圆满苦集灭道圣地？云何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云何能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云何能圆满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云何能圆满八解脱乃至十遍处？云何能圆满即喜地乃至法云地？云何能圆满陀罗尼门、三摩地门？云何能圆满五眼六神通？云何能圆满如来实力乃至18佛不共法？云何能圆满大慈大悲大喜大舍？云何能圆满无妄施法恒住舍性？云何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云何能圆满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云何能圆满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云何能圆满32大士佛像、80随好？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布施波罗蜜多。若诸有情，虚实与实，虚隐与隐，虚于资具，与于资具。若诸有情，虚内所有，头目、髓脑、皮肉、肢节、筋骨、神命，一皆是语。若诸有情，虚外所有国城、妻子、所爱亲属、种种庄严、欢喜时语，菩萨如是行布施时，设有人来现前贺责，何用行此？无意是为如是施者，今世后世身心劳倦，多诸苦恼。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虽闻其言而不退屈，但作是念：彼人虽来贺责于我，而我不应心生忧悔，我当勇猛施诸有情所需之物，身心无倦。是菩萨摩诃萨持此施福，与诸有情平等回向一切之智。如是布施即回向时，不见其相，所谓不见谁施谁受，所施何物，与何而施，由何为何，云何行施，亦复不见谁能回向，何所回向，与何回向，由何为何，云何回向，与如是等一切事物悉皆不见。所以者何？如是诸法无不皆有内空故空，如是乃至相空故空。 是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无不空矣。复作是念：谁能回向？何所回向？与何回向？由何为何？云何回向？如是等法，皆不可得。是菩萨摩诃萨，由如是观，即如是念，所起回向，名善回向。由此复能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亦能圆满所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亦能圆满八十随好。是菩萨摩诃萨，虽能如是圆满布施波罗蜜多，而不摄受施艺术果，虽不摄受施艺术果，而由布施波罗蜜多善清净故，随意能办一切资具，犹如他化自在诸天，一切所需随心皆现。此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诸有所需随意能办。由此布施增上实力，能以种种上妙乐具恭敬供养诸佛世尊，亦能充足天人等众。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布施波罗蜜多，摄诸有情方便善巧，以三乘法而安立之，令随所宜各得饶益。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布施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境界波罗蜜多，为圣无漏道之所设法，而所得善清境界。如是境界无缺无息，无瑕无秽，无所取着，应受供养，智者所赞。由此境界与一切法都无所取，为不取色受想行识，乃至不取三十二大士佛像八十随好，亦复不取刹帝利大足乃至居士大足，亦复不取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天，亦复不取居留果乃至独觉菩提，亦复不取转轮王位乃至于小王宰官等位，但以如是所受持戒与诸有情平等回向一切之智，与回向时以无相无所得无二为方便，非有相有所得有二为方便，但以世俗不宜圣意。由此因缘，一切佛法皆得圆满。是菩萨摩诃萨由此境界波罗蜜多方便善巧，起四净律，圣尽分，无染着为方便，故引发神通。是菩萨摩诃萨用意熟生清净天眼，能见十方现在诸佛，乃至证得一切智智，于所见事能不忘失，用超过人清净天耳能闻十方诸佛说法，乃至证得一切智智，于所闻事不能忘失，随所闻法能作自他诸扰一事无空过者，用他心智能知十方佛及有情心及心所， 知易能起，一切有情，随其所宜。诸扰一事，用宿柱制，知诸有情，先所造业，有所造业，不失坏故，生彼彼处，受诸苦乐。知易未说本业因缘，令其易知，作扰一事。用漏尽制，安利有情，或令住预留果，或令住易来果，广说乃至，或令住无上菩提，以要言之，是菩萨摩诃萨在所生处，随诸有情，堪能差别方便，令住诸善品中，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境界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求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其中假使一切有情各持种种苦聚加害，是菩萨摩诃萨不起一念愤恚聚心，而时菩萨应修二忍。一者，应受一切有情骂辱加害，不生愤恚，服嗔恨忍；二者，应起无生法忍。是菩萨摩诃萨若遭种种苦言骂辱，或遭种种刀杖加害，应审思察，谁能骂辱，谁受骂辱，谁能加害，谁受加害，谁起愤恚，谁应忍受，复应审查一切法性皆毕竟空，法尚不可得，况当有法性，尚无法性，况有有情。如是观时，若能骂辱，若所骂辱，若能加害，若所加害，皆见非有，乃至纷纷各皆深知，其心安忍，都无意念，与诸法性如实观察，复能证得无生法忍。于何名为无生法忍？为令一切烦恼不生，微妙智慧常无间断，观一切法毕竟不生，是故名为无生法忍。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二种忍中，速能圆满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广说乃至速能圆满八十随好。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佛法已，与圣无漏出世不共一切声闻独觉神通，皆得圆满，安住如是圣神通已，用净天眼常见十方现在诸佛，乃至证得一切智智，起佛随念恒无间断，用净天耳常闻十方诸佛说法，受持不忘，为诸有情如实宣说，用他心智能正测量诸佛世尊心及心所，亦能正知与有情类心及心所，随其所应为说正法，令生圣洁。用宿柱制，知诸有情宿种善根种种差别，至于方便示现劝导，暂地庆喜，令得扰疑。 用漏尽智，随其所宜，安利有情，与三乘法。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方便善巧，严净佛土，成熟有情，即能具足一切相智，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扰于有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安忍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佛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精进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身心精进，入初净律，乃至能入第四净律，依四净律发起种种神通变现，乃至以手门摸日月自在，回转不以为难，成就勇猛身精进故，以神通力经虚以请，能至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复以种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诸佛世尊。由此善根，果报无尽，见此正德一切之智。由此善根增上势力，得成佛矣，复为无量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以无量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由此善根般涅盘后，自设利罗及诸弟子，又为无量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供养恭敬。是菩萨摩诃萨复以神力，能至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与诸佛所听闻正法，闻以受持，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能不忘失。是菩萨摩诃萨复以神力，能至十方净切沙等诸佛世界，成熟有情，严净佛土，精勤修学一切相智，得圆满矣，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度有情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身精进故，能令精进波罗蜜多速得圆满。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心精进故，速能圆满诸圣无漏道及道之所摄精进波罗蜜多，由此能令一切不善身与意业无容得起。是菩萨摩诃萨与诸法中终不取着，若常若无常，若乐若苦，若我若无我，若净若不净，若有为界若无为界，若欲界若色界，若无色界，若四定律四无量四无色定，若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若三解脱门，若于无量无边佛法，皆不取着常无常等，亦不取着若欲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亦不取着是欲留者，是依来者，乃至是佛，亦不取着如是有情见具足故名欲留者，如是有情下劫薄故名依来者，如是有情下劫尽故名不还者，如是有情上劫尽故名阿罗汉，如是有情得独觉道故 名为独觉。如是有情得道相之故，名为菩萨。如是有情得一切相之故，名为如来应证等觉，是菩萨摩诃萨。与如是等法即有情，皆不取着。所以者何？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无自性，不可取着。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勇猛心精进故，虽作扰仪诸有情事，不顾生命，而与有情都无所得，虽能圆满所修精进波罗蜜多，而与精进波罗蜜多都无所得，虽能圆满一切佛法，而与佛法都无所得，虽能严禁一切佛土，而与佛土都无所得。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身心精进，虽能远离一切恶法，亦能摄受一切善法，而无取着。无取着故，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从一世界至一世界，未遇扰仪诸有情故，所欲示现诸神通事，皆能自在示现无碍。为或示现于众妙花，散众名香，作众祭药，现云雷音，震动大地，或复示现众妙七宝，庄严世界，身放光明，盲明众生细蒙开晓，或复示现身出妙香，诸臭秽者皆令相结，或复示现摄大次四于中不恼诸有情类，因思化导无量有情，令入正道，离断生命乃至邪见，或以布施乃至般若摄诸有情，为于扰仪诸有情故，或舍财宝，或舍妻子，或舍王位，或舍枝节，或舍生命，随诸有情应以如是如是方便而得利乐，即以如是如是方便而利乐之。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精进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净律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出如来定，与于诸定皆能圆满。是菩萨摩诃萨离欲恶不善法，有寻有思，离生喜乐，入出净律，乃至能入第四净律具足而住。是菩萨摩诃萨以慈具心广说乃至，以舍具心普缘十方具足而住。是菩萨摩诃萨超诸色想，灭有对想，不思维种种想，入无边空，空无边处，乃至非想非非想处，具足而住。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与八解脱九次第定皆能顺逆具足而住。是菩萨摩诃萨与空无相无愿等持具足而住，与无间定如电光定、金刚玉定、圣正定等具足而住。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 修37菩提分法及道相智，皆令圆满。以道相智摄受一切三摩地已，见次修超静止观地，乃至修超独觉地已，正入菩萨正性离生。既入菩萨正性离生，修诸地行圆满佛地，是菩萨摩诃萨虽于诸地见次修超，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而于中间不取果证，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与诸佛所执众善本成熟有情，严净佛土，从一世界至一世界，利乐有情，身心无懈，或以布施乃至般若摄诸有情，或以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摄诸有情，或教有情诸欲流果广说乃至，或教有情安住无上正等菩提，随诸有情善根势力，善法增长，种种方便令其安住，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能引一切陀罗尼门三摩地门，能得殊胜四无碍解，能得殊胜一殊神通，是菩萨摩诃萨成就殊胜一殊神通，决定不复入于母胎，决定不复受淫娱乐，决定不复摄受声称，决定不为生过所染。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善见善知一切法性，皆如幻化，虽知诸行皆如幻化，而称悲愿利乐有情，虽称悲愿利乐有情而达有情，即彼施舍皆不可得，虽达有情即彼施舍皆不可得，而能安立一切有情，令其安住不可得法，此一世俗不宜圣意，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净律波罗蜜多，修行一切净律解脱等持等智，乃至圆满无上菩提，恒不舍离所修净律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行道相智，方便引发一切相智，安住其中永断烦恼习气相续，能正自利亦正利他，能与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作净福田，堪受世间供养恭敬，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净律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以离相无漏之心而修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不见少法实有成就，为不见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诸有漏法及无漏法实有成就，亦复不见如是诸法若生若灭，若增一门若损减门，若有集集若有离散，如实观色受想行识广说乃至诸有漏法及无漏法 皆是虚妄，皆非坚实，皆无自性。是菩萨摩诃萨，如是观时，不得色自性，不得受想行识自性，广说乃至不得有漏法自性，不得无漏法自性。是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如是观时，与一切法深生信解，皆以无性而为自性，与如是事生信解矣。能行内空，乃至能行无性自性空，如是行时，与一切法无所取着，为不取着色，亦不取着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不取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亦不取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行无所有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能圆满菩提道，为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广说乃至八十随好。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菩提道矣，不能圆满亦属佛道，为能圆满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给予无量菩提分法。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亦属佛道，由亦属生圣神通力，方便扰仪诸有情类，随诸有情应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受者，即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受之，应以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而摄受者，即以戒运乃至解脱智见运而摄受之，应令安住欲留果或依来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者，即以方便令其安住欲留果或依来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是菩萨摩诃萨，能作种种神通变现，欲往尽切沙等世界随意能往，欲现所往诸世界中种种珍宝随意能现，欲令所往诸世界中有情受用诸妙珍宝随其所乐皆令满足。是菩萨摩诃萨，从一世界去一世界，利益安乐无量有情，见诸世界严净之相，能自摄受随意所乐庄严佛土，犹如他化自在诸天，诸有所需种种乐具随心而现。如是菩萨摩诃萨，随意摄受种种庄严无量佛土，此所摄受诸佛土中微妙清净离杂染法，随意所欲悉皆能现。是菩萨摩诃萨，由意熟生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即意熟生诸妙神通，并意熟生菩提道故，行道相智，由道相智得成熟故，复能证得一切相智，由得此智与一切法无所摄受，为不摄受色，亦不摄受受想行识，广说乃至亦不摄受若善法非善法，若世间法出世间法，若有漏法无漏法，若有为法无为法，亦不摄受所证无上正等菩提。 亦不摄受一切佛土所受用物，其中有情与一切法亦无摄受。所以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先不摄受一切法故，与一切法无所得故，为诸有情无导宣说一切法性无摄受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游离诸相无漏心力，能于一切无相无德无作法中圆满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圆满诸余善法。尔时善现复白佛言：诸菩萨摩诃萨云何能于无杂无相自相空法圆满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能于一切无漏无差别法施舍差别，云何了知如是诸法差别之相，云何于般若波罗蜜多中摄受六种波罗蜜多及于一切是出世法，云何能于意相诸法施舍一相所谓无相，及于一相无相法中施舍种种差别法相。佛告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无取运中，为诸有情修行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如实了知如梦乃至如寻相成无取运皆无相。所以者何？梦乃至寻相成皆无自性，若法无自性是法则无相，若法无相是法一相所谓无相。由此因缘当知一切施者受者施物施性施果施缘皆同无相，若如实知而行布施，则能圆满所行布施波罗蜜多。若能圆满所行布施波罗蜜多，则于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常不舍离，安住此六波罗蜜多，则能圆满四净律四无量四无色定，亦能圆满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广说乃至，亦能圆满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诸异熟生胜无漏法，以神通力能往十方尽切沙等诸佛世界，以无量种上妙乐具供养恭敬诸佛世尊，与诸有情作扰一事，应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意者，则以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而摄意之，应以诸余种种善法而摄意者，即以诸余种种善法而摄意之。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善根，于一切法皆得自在，虽受生死不为生死过失所染，为欲扰疑诸有情故，摄受人天富贵自在。由此富贵自在势力能作有情诸扰疑事，以四摄事而摄受之。是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相故，虽知欲留果而不住欲留果，乃至虽知独觉菩提而不住 独觉菩提。随者何？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一切法已，未欲证得不共一切声闻独觉一切相知。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知一切法皆无相故，如实了知布施等六波罗蜜多基于无量无边佛法皆同无相，有始因缘普能圆满一切佛法，便能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像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无取运中圆满境界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是无取运如梦乃至如寻相成，便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如是境界无缺无隙无瑕无秽无所取着，应受供养，智者所赞。妙善受持，妙善究竟，是圣无漏，是出世间道之所摄。安住此界，能善受持，受施摄戒，法尔得戒，律仪戒，有表戒，无表戒，现行戒，不现行戒，微仪戒，非微仪戒。是菩萨摩诃萨虽具成就如是诸戒，而于诸法无所执着，不作是念：我因此戒当生刹帝利大足，乃至居士大足，富贵自在。不作是念：我因此戒当作小王，或作大王，或作轮王，或作福相，富贵自在。不作是念：我因此戒当生四大王众天，乃至非想非非想出天，富贵自在。不作是念：我因此戒当得预留果，乃至无上正等菩提。随者何？如是诸法皆同一相，所谓无相。无住无得，无相之法不得无相，有相之法不得有相，无相之法不得有相，有相之法不得无相。有此因缘都无所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即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即能圆满无相境界波罗蜜多，即入菩萨正性离生，即入菩萨正性离生，复得菩萨无生法忍，即得菩萨无生法忍，修行道相智，去一切相智，得异熟生五圣神通，复得五百陀罗尼门，亦得五百三摩地门，住此复得四无碍解，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亲近供养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是菩萨摩诃萨为化有情，虽现流转诸趣生死，而不为彼过失所染。如幻化人虽现行住坐卧等事，而无真实往来等业，虽现种种利乐有情，而与有情及彼施舍都无所得。如有如来应证等觉，名苏善多，得菩提已，转妙法轮，度无量众，令出生死，证得涅槃。十，无有情堪受佛迹， 随作化佛。另九住世，自舍受行，潜入涅槃。彼化佛身住一劫矣，受一菩萨大菩提记，然后示入无余涅槃。彼化佛身虽作种种亦有情事，而无所得，为不得色、受、想、行、识，乃至不得一切有漏、无漏等法，即诸有情。诸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虽有所作而无所得。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圆满境界波罗蜜多。由此境界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便能摄受一切佛法，因思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无取运中，圆满安忍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五种取运，如梦乃至如寻相成，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善现，云何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如实了知五种取运，如梦乃至如寻相成，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善现，是菩萨摩诃萨如实了知五种取运，无实相故，修二种忍，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何等为二？一、安受忍；二、观察忍。安受忍者，为诸菩萨从出发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于其中间假使一切有情之类皆来贺责刀杖加害，是时菩萨未满安忍波罗蜜多，乃至不生一念嗔恨，亦复不起家暴之心，但作十念，彼诸有情深可怜悯，增上烦恼，撞击其心，不得自在。欲我发起如是恶业，我今不应嗔恨于彼。复作十念，我由摄受冤家诸运，令彼有情欲我发起如是恶业，但应自责，不应嗔恨。彼菩萨如是审观察时，于彼有情深生慈悯，如是等类名安受忍。观察忍者，为诸菩萨作事思维，诸行如幻，虚妄不实，不得自在，亦如虚空无我，乃至知者见者，唯是虚妄分别所起，一切皆是自心所变。谁贺责我？谁加害我？谁复受彼贺责加害？皆是自心虚妄分别，我今不应横起执着。如是诸法由自性空，圣意空故，都无所有。菩萨如是审观察时，如实了知诸行空寂，与一切法不生异想，如是等类名观察忍。是菩萨摩诃萨修学如是两种忍故，便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由此便得无生法忍。具受善现即白佛言：云何名为无生法忍？ 此何所断？复是何至？佛告善现：由此势力，乃至少分恶不善法，亦不得生，是故名为无生法忍。此令一切我及我所慢等烦恼毕竟即灭，如实忍受，诸行如梦，广说乃至如寻相成。此人名智，得此智故，名为获得无生法忍。据说善现复白佛言：声闻独觉无生法忍，与诸菩萨无生法忍有何差别？佛告善现：诸欲留者，乃至独觉，若智若断，亦名菩萨摩诃萨忍。复有菩萨摩诃萨忍，为忍诸法毕竟不生，是为差别。善现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殊胜忍故，超过一切声闻独觉。诸菩萨摩诃萨安住如是亦熟忍中，行菩萨道，能圆满道相智，成就如是道相智故，常不远离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亦不远离空无相无愿解脱门，亦不远离亦熟神通。由不远离亦熟神通，从一佛土至一佛土，亲近供养诸佛世尊，成熟有情严净佛土，做事事宜，便能证得一切智智。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速能圆满无相安忍波罗蜜多。由此安忍波罗蜜多得圆满故，便能圆满一切佛法，因思证得一切智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复此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安住如梦如想如相如光影如阳焰如幻如化如寻相成无取运中，如实了知五种取运如梦乃至如寻相成无实相矣，发起勇猛身心精进。是菩萨摩诃萨发起勇猛身精进故，引发殊胜迅速神通，能往十方诸佛世界，亲近供养诸佛世尊，与诸佛所种诸善根，利益安乐诸有情类，亦能严净种种佛土。是菩萨摩诃萨由身精进，成熟有情，以三乘法方便令住。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由身精进，速能圆满无相精进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发起勇猛心精进故，引发诸圣无漏道之所摄圣道，圆满精进波罗蜜多，于中俱能摄诸善法，为四念住广说乃至一切相智。是菩萨摩诃萨由心精进，诸相随好皆得圆满，放大光明照无边界，由心精进即圆满故，永断烦恼习气相续，证得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具三十二相，令大千界六种变动，其中有情蒙光照处，独思变动，闻正法音，随其所应，与三乘道得不退转，乃至究竟。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圆满精进波罗蜜多，由此精进波罗蜜多， 能办自他，多扰一事，速能圆满一切佛法。因思正得一切之智，穷未来际，利乐有情。卷第529。